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软的大数据发展史 Being the Cosmos。 微软的大数据发展史上另外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是 Bing 搜索引擎下的 Cosmos 团队。2007年，当时的史蒂夫·鲍尔默决定大举进军搜索市场，和谷歌开战。微软为这场战争投入了很多资源，包括对领导层大换血，调集了包括现任 CEO 萨蒂亚·纳德拉和现任执行副总裁沈向阳在内的很多人才。之后微软更是从雅虎挖了陆琪掌管整个部门。随之呢，微软将 MSN 搜索改名为 Bing。 那我们知道，谷歌的三驾马车最初呢是为它的搜索业务服务的。那姑且不谈微软的搜索业务发展的怎样，但它需要建立类似三驾马车的基础架构才能够支撑前端的搜索。为此它秘密启动了一个叫做 Cosmos 的项目，也算是正式开始了和谷歌搜索业务的竞争。而这个时间几乎和哈杜布诞生的时间一致。简单来说， Cosmos 就是微软的大数据平台。2000年时，微软利用垄断优势扼杀了硅谷企业网景，从此就难以再融入硅谷的圈子了。所以呢，2007年时，微软和谷歌的公司们格格不入，也无法同雅虎等公司共建哈杜布平台。那经过权衡之后，微软决定自己创建一个这样的平台。2007年前后，微软硅谷研究院和 Bing 搜索部门还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从排序算法到底层基础架构到数据中心的建设，微软研究院都参与了 Bing 搜索系统的研发。在这段合作关系中，最为著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前文提到的迈克尔·伊斯拉德。 Cosmos 最开始的目标是解决 Bing 搜索如何存储互联网上所有数据的问题。简单的说，微软需要一个类似 GFS 的文件系统，才能够备份互联网数据并存储各种各样的日志文件。为了开发这个文件系统，当年微软召集了好几个牛人，包括 Cosmos 的第一任架构师。但是呢，这个架构师只在微软待了一年多，就因为政治斗争去了谷歌。 Cosmos 文件系统的架构并不是全新的，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谷歌文件系统的设计宗旨。因此呢，它的入门文档就是谷歌文件系统的论文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 Cosmos 是仿制了谷歌文件系统。那如果说 Cosmos 的文件系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可能啊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压缩算法。 Cosmos 没有采用任何公开的压缩算法，而是使用了它的第一任架构师自己发明的压缩算法。从压缩的空间和假缩的时间上来讲，这个算法都领先于当时市面上已有的压缩算法。 Cosmos 搭上文件系统后，很自然的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了。当时正值迈克尔和 Bing 的蜜月期，迈克尔很自然的推荐了自己的 Dryad。因此呢， Cosmos 上第一次出现了和谷歌很不一样的地方。 Cosmos 的执行引擎是 Dryad 的，而并非 MapReduce。 然而呢，迈克尔在成功推销 Dryad 后，和 Bing 的关系啊却越来越不好，具体原因已经无可查证。其中有一个是我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， Dryad 的 bug 非常多，需要经常修复。但是迈克尔呢觉得产品已经推销出去了，修 bug 就不是他的事情了。而 Bing 认为迈克尔的产品出了问题，当然得他自己来修。后来呢， Bing 为了让 Dryad 在 Cosmos 里稳定运行，花了很多精力做优化。最重要的优化是改写了 Dryad 里可能造成性能瓶颈的地方。结果呢，这个优化却将 Dryad 改得面目全非，以至于 Cosmos、 微软谷歌研究院以及 HPC 的 Dryad 版本都不太一样了。随着 Cosmos 项目的进行， Dryad 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。用户无法在 Dryad 里面高效率地完成数据查询和分析任务，那写程序啊就像是在写汇编。因此呢， Cosmos 急需在改良后的 Dryad 上再封装一层，提供一个高级查询语言。这时 Scope 就登场了。 Scope 算得上是 Cosmos 区别于其他系统最大的地方。在微软里面要使用 Cosmos 的人来说， Scope 无疑是他们和 Cosmos 打交道必须学会的查询语言。 Scope 最初是由微软雷德蒙德研究院的比尔·希尔夫发明的，但是随着微软雷德蒙德研究院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如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兼阿里云首席科学家周庆仁的加入， Scope 变得不一般起来。简单的说，如果 Dryad 是一个有向无环图的执行引擎， Scope 则是一个类似于 Pig 的高级数据流语言。但是呢，它又在易用性和性能上和 Pig 不太一样。在易用性上， Scope 具有以下特点。第一，它是一个强类型系统，完全兼容 C# 类型系统。虽然当时 C# 在微软外部名声不显，但在微软内部是第一开发语言，所以 Scope 选择了这个类型系统，自然而然增加了可用性。 第二，它提供了大量高级的查询功能，比如支持写类似 SQL 的查询语句。第三，它还提供了类似 MapReduce 的扩展功能。第四呢，它和 C# 的整合做得很好。而性能上的不同呢，是 Scope 区别于其他系统的关键部分。 Scope 的性能远远超过了 Hive，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第一， Scope 使用了自动代码生成技术，可以针对每个查询直接生成 C++ 代码。这样做虽然增加了编译时间，但是查询速度要快很多，因为编译只会进行一次，而查询速度的提升涉及了每条记录的查询。所以对于需要大量时间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情况，这个自动代码生成技术为 Scope 提速很多。第二呢， Scope 的查询优化做得非常好，而其他很多系统不具备这个创新性的功能。之所以 Scope 可以实现这个创新，是因为它基于 Jaya 的可以很灵活的生成图，而不必局限于 MapReduce。 Cosmos 在 Bing 取得成功后，被迅速应用到微软的其他业务部门，包括 Windows、Xbox、Office 365等等。 Cosmos 队伍呢，在几年内迅速膨胀，阵容也非常强大。他的最高领导人是微软的 VP 或者院士，二线经理呢都是微软合伙人，一线经理也得达到首席经理的级别，而且其他成员在微软的职务也都非常高。那这样的高配呢，至今我还没在微软的其他部门见过。 Cosmos 后来又开始做流计算和交互式查询方面的查询引擎，这两个项目呢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与 Cosmos 其他项目的成绩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些。2013年在史蒂夫倡导的同一个微软的大重组中，微软将 Cosmos 从 Bing 分了出去，把它合并进了云计算和企业事业部的数据处理部门。这次合并后， Bing 搜索部门丧失了对 Cosmos 项目的主导权，而新东家对 Cosmos 的未来看法不同。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， Cosmos 的队伍经历了成立以来最大的波折， Cosmos 团队成员纷纷出走，最终负责 Cosmos 核心内容的成员各奔东西，我也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微软。很难说同一个微软的理念是对是错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调整后 Cosmos 的发展停滞了，微软Bing的大数据故事也就此告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